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你的圣徒今天聚集在此，就求你开通你圣徒的耳朵，让我们在座的都可以听到，就真的听到。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Okay. 今天的经文是保罗他继续他的家训，他之前已经处理过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儿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继续在今天的经文则是处理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会讶异主仆关系居然是家训的一部分，但是这对第一世纪的罗马社会来说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当时仆人是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成员，他们不仅做工，他们甚至担任非常重要的工作。在罗马帝国做奴仆的，据估计当时可能超过6000万人，占了当时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是与其说他们是人口，还不如说他们是产业。当时一位罗马作家 Varro 说，农具可以分为三类，农具有会说话的，有不会说话的，有完全耳聋的，而奴仆是属于会说话的农具。又有另外一位作者给当时的罗马人理财建议说，如果你要买一个农场，你最好是赶出那农场里面衰老的奴仆们，因为他们是等于是没有用的已经报废的器具，这个是比较符合经济效益的。又有另外一位律师说，我们公认主人是可以决定一个奴仆的生死。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始理解保罗的家训其实是非常的不寻常的。保罗特别有话对你们做仆人的说，这表示他预设做仆人的是哥罗西教会的成员，他们会与其他的人甚至其他做主人的人一同坐在会堂里面听这篇讲道。所以他的预设就是奴仆不只是器具，他们有一颗可听到的心智，平等的看待奴仆和主人。这的确是颠覆了当时的社会习俗，甚至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教导，它是出自于当时世俗迥然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这样的教导就会引发奴隶革命，我们也不应该默许保罗在这里是我们不应该想保罗在这里是默许奴隶制度。圣经的确要我们革命，就是革掉自己的老我的生命，活出新人的样式。但是我们的信仰其实并不直接鼓吹革命，反而处处都要求儿女要顺服父母，妻子要顺服丈夫，奴仆要顺服主人，圣徒要依从那些领导你们的，并且要顺从，而且在上面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你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为了主的缘故，因为基督徒的主在天上不在地上，因为我们不以地上的事为念，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等候主耶稣从天上降临，就表示我们在地上虽然会有各种不同的主人，但是我们只有一位主，他在天上不在地上。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保罗要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的主人，肉身的主人，听从顺服。华人基督徒很喜欢讲顺服，但是我们真正在意的是辈分。我猜顺服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 尤其是对讲究平等的现代人来说，我们本来就很难顺服。就连在改革中长老会的处境下，都有人好意的试着将顺服解释为某种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共识，两个人要过马路之间必须要达成的互相的礼让。会说顺服其实不是关乎男人女人夫妻之间身份，而是任何人之间，就是有某种协商彼此的让步。但是这并不是圣经的顺服。圣经中的顺服其实并不简单，因为真正的顺服总是关乎身份与地位。奴仆要听从主人，不是因为主人有理或者他合理，而是因为你是仆人而他是主人。人民要听从做君王的，不是因为君王都明智，他甚至可能是暴君，但是因为他坐的位置就有其权柄。甚至在圣经里面，顺服是关乎人天生的本性 ontology， 你的本质。在婚姻中，女人要顺服男人，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因为上帝创造人，男人女人要两人合为一体。而在婚姻之中，做丈夫的要做首，要带头，而且要为妻子舍己，而妻子要顺服丈夫，并不是因为丈夫总是比较聪明，其实丈夫不会比较聪明。所以这顺服不是关乎协调，也不是关乎共识，是关乎次序，是创造次序。也就是说，唯有在身份地位，仆人主人，妻子丈夫，人民君王，在这个前提之下，顺服才会有实质的意义。这样的顺服在你我现代人的耳中必然会非常的刺耳。这也就是为什么唯有基督徒才可能真正的顺服。圣经里面顺服的模式总是一个意志顺服另一个意志，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旨意。在客西马尼里面，我们的主他非常明白，顺服是没有协商的空间的。主导文，你的国降临，就表示不是我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表示不是我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都会背主导文 ，right？ 但是每一次我们说主导文的时候，都应该让每一位基督徒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Why？ 因为你每一次说主导文，其实就是再一次宣告你放弃自己的主权。我们不应该试着挪去顺服令人讨厌的地方，因为我们试着软化顺服的意义，最终就不免否定，不免掏空我们主耶稣他顺服的真谛。顺服变得太舒服，我们就无法理解客西马尼，我们就无法理解腓立比书二章的基督颂，我们就不会明白基督的工作。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原文肉身的主人与敬畏主的主 Kurios 是同一个字，肉身的主人就代表你们另外有一位不是肉身的主人。尽管如此，你们仍然要凡事听从他们，凡事就不是你觉得合理的事，不是你方便才去做的事，只有你喜欢觉得好才做的事，凡事。但是我们知道，读到圣经中这类的字词，我们必须明白这不包括违背上帝旨意的事、right? 叫你犯罪的事。主人不应该叫仆人犯罪，仆人也应该对所有叫他犯罪的事说不。 但是一个罗马的奴仆、奴隶是否能够对犯罪的事说不，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不要只做眼见的奴仆，不要做表面功夫，像是讨人喜欢的仆人，不应该只在主人看得到的时候才认真，或者只有在人的眼睛看得到的地方才努力，或者仆人不能只有表面形式上的顺服，私底下却满腹牢骚，背地里满嘴抱怨，因为这样的态度就不是存心，也非诚实。仆人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敬畏主就是敬畏主的人就是圣徒。也就是说，仆人总要在工作岗位上做一个基督徒。2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有一位主，他在天上看见你们一切的作为。而在这位主的面前，人不可能只做表面功夫，而为了他的缘故，你们要凡事听从你们在地上的主人。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只在眼前侍奉，只在乎讨人喜欢，其实这只不过印证你只在乎有一位地上的主人，你忘了你真正的主在天上，或其实你没有一位在天上的主。所以不认真工作对一位基督徒来说，或者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来说，其实不过就是印证你并不认你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你忘记了有一位天上的主随时看到你如何在工作上有表现。但是你们做仆人的要记得，你们的主在天上，不在地上。其实这就是关键，这就是一个人在工作上要忠心的秘诀，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职场伦理。保罗的逻辑是，你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你首要认知的就是你的主人不是你的主。我们注意，保罗在哥罗西书3:18-4的家训里面，他对做妻子的下达一条命令，他用一节经文；他对做丈夫的下达一条命令，用一节经文；他对做儿女的下达一条命令，一节经文；对做父母的下达一条命令，用一节经文；对做主人的一条命令，一节经文；唯独对做仆人的，仆人这个字眼其实都是非常的婉转，奴仆都有点太客气，直接翻译就是奴隶。保罗对奴隶下达的命令，他用了四节经文，重复的要求。 Why？ 为什么？奴隶是处于弱势，是在罗马社会中最低贱、最没有保护、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甚至不算是人，他们只不过是工具。所以我们的保罗在此不应该对他们有多一点同理心吗？多一点安慰，多一点理解他们的处境，少一点要求，少一点督责，这样会不会？也许他应该说，我知道你们做奴隶的非常的辛苦，你们受的待遇也非常的不公平，那你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吧，但是能放的就放了吧。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同理也非常合理的，不是吗？不，保罗反而要求奴隶要凡事听从，你们要凡事听从，你们不可以摸鱼，你们不可以打混，不可以敷衍了事，而且要从心里做，就是要全然投入，全然投入那个最低贱、最没有人要做的工作，你们必须做，且要从心里做。这对奴隶来说是很严苛，甚至近乎苛刻的要求，不是吗？ 为什么？因为保罗明白，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保罗只可以向一无所有的奴隶提出最多的要求，因为他明白，他相信上帝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好叫他们在信心上的是富足。他明白最低贱的人领受的是最至高的主，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个原则在从来就没有改变。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大卫、彼得，谁是第一个殉道的人？斯提凡、保罗、耶稣。圣经中的命令是向谁下达的？上帝将他的律法赐给谁？埃及人、罗马人。 No， 上帝的要求总是首要向他所爱的人提出来的，领受最多恩典的人提出来的。恩典越多，要求就越高。对上帝的子民来说，要求越高，就印证你所领受的恩典越多。谁领受恩典最多？谁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而上帝对那个人的要求又是什么？谁需要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保罗已经告诉哥罗西的奴仆，他们所领受的主不外乎就是上帝儿子，而这爱子就是那不见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而且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正因为奴仆领受的是这一位至高的主，所以保罗可以对奴仆提出至高的要求。做奴仆的听到这个要求，他们的反应不应该是怎么会是我，反而是当然是我，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们这些做奴仆的，你们这些在世上没有产业的，你们这些在罗马的社会之中没有办法继承基业的人，你们必须确知要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你们的基业必须要具体，你们必须认真看待这赏赐的应许。做仆人的听到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不应该说啊，何必论赏赐呢？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如果一个仆人有这样子的心态，他到最后不会忠实。一个仆人，一个奴仆，极可能不在他在地的主人的手中得到赏赐，但是他仍然没有选择，必须凡事听从，从心里听从。而若他要忠心，他就必须相信他在天上的主会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就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无用的仆人明白自己不配，但是却相信他有一位恩慈的主乐意赏赐他。保罗继续说二十五节，那行不义的不是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他是对奴隶说的， 也就是说，最弱势的人也需要明白，人的确是凭着恩典得救，因信称义，但是却是凭着你的行为受审判。我们现在基督徒容易以为比较弱势的人，他们得救的标准就比较低一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理由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可怜他弱势，这个人就不需要自己战战兢兢做自己得救的功夫。做奴仆的也需要明白，他会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做仆人的既然是与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做奴隶的既然是与至高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他自然就不能行不义，因为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其福音不只有应许，也有警戒。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警告你注意是对得救的人所发出的，提醒他们，他们既然已经在上帝儿子里面成了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既然做了义的奴仆义的奴隶，你就不能行不义。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得救的人持续的行不义，持续的犯罪，这只不过印证他没有得救，他仍然是罪的奴仆，他必受不应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换句话说，做主人的不能够按照当时一般社会标准对待仆人，你们不能把他们看为产业 mere property， 你们必须把他看为人，不是用完就可丢弃的器具。特别是那些和你们同坐在会堂里面的奴仆，因为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你们是在他里面成为了一体，你们是互相的肢体。保罗他对圣徒的道德劝勉或者命令，其实都是基于同一个事实，而若非有这个事实，他的命令就毫无规范效率。这个事实就是，你们的主不在地上，你们在天上有一位主，你们要思念他，他是你们心里荣耀的盼望。而且你已经死了，不论你是谁，做奴隶的还是做主人的，你已经死了，而他是你的生命，现在活着不再是你。因此也唯有因此，仆人要凡事顺服主人，主人要公平的待仆人。最后应用，今天经文比较短。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好的员工。 Is that true? 不论在任何岗位上，基督徒都应该有最好的表现，最用心，最诚实，最忠实。如果在罗马做奴隶的人可以忠心，在座的你就可以忠心。对基督来说，工作不分贵贱。我们时常在想，什么是我的呼召？任何你能够忠实尽责的工作，那就是你的呼召。任何工作都可以成为神圣的工作，因为你侍奉的主是天上的主。因为你无论做什么，泡咖啡、扫厕所、擦皮鞋，在自己的家里带小孩，在别人的国家里带别人的老人， 无论做什么，老师教书，学生读书，任何事情都要从心里做。 Why? 因为这是为主做的。既然是给主做的，那么基督徒你就不能够半吊子。好，我们听过多少基督徒在工作岗位上因为表现欠佳而成为其他人信主的绊脚石。我们现在教会时常讨论职场宣教策略，什么策略？因为我看来很简单，最好的策略就是做一位忠实的员工，不要犯罪，总是知道，不要忘记你在天上有一位主，这就是最好的职场宣教策略。的确，做一位忠实的员工往往会引来人的攻击，因为如果你真的忠实，你的忠实必然会凸显其他人不老实，而且你不见得会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圣经说，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而做主人的，你们要忠实的员工，来，你们要忠实的员工，你们就应该找一个能够对你说不的员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一个员工从心里听从你，你就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凭着自己心智听从你的人，而不是一个没有自己想法的 yes man。 这个特别是提醒华人基督徒，你们做老板的、做头的，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我们都太喜欢听到别人说自己好，总以为别人说不就是对自己的人生攻击。但是主人需要有自己心智的员工，你不需要一个机器人，你不需要一个 mirror， 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因为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从心里顺服，工具不会顺服。唯有这样的人才会有一天对你说不，而你需要听到不，因为你是人，你不是天上的主。而听到不对你来说会成为你的恩典，有一天不会阻止你做出愚蠢的事，会阻止你犯罪。而什么是职场快乐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先说，你在职场应该不快乐，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效忠的对象在天上，所以你与其他人的价值必然有所不同。你不应该过度的认同职场价值，也不应该过度的适应职场文化。你应该总是在任何岗位上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因为你是基督徒。而且如果你真实的效忠天上的主，而不是讨好地上的人，你迟早会讨人厌，不是吗？所以你要在职场快乐，你就必须得赏赐。我不是说年终奖金，我不是说员工到马尔蒂夫旅游，我不是说你期待你的老板会给你一颗 Rolex Submariner Oyster Perpetual，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会持久。我是说你的赏赐是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基督徒要在工作岗位上忠心，而且忠心到底，他就必须定睛仰望那赏赐。一个不在乎赏赐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基督徒。因为弟兄姐妹，不在乎赏赐并非属灵、right? 也不是谦卑，其实是律法主义。因为他是以为我们成圣的道路上是凭着自己的刻苦己心走天路，他也不会相信有一位受赐人的天父，也不指望他的主在天上为他预备的基业，更不明白赏赐是上帝在恩典之中赐下来设计设立帮助他的圣徒走天路的恩典。所以一个不在乎赏赐的基督徒，他最终的问题是在乎于不信，而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求他的人。同样的，一个工人不在乎赏赐，他就不可能在职场忠心，也不可能在职场快乐，特别是基督徒。世俗的老板都会利用赏赐来激励员工，基督徒你不见得会得到世上主人的赏赐，而且甚至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特别在工作岗位上会遭遇到各样荒谬不公的事，你会遇到各种奇怪乖僻的人。但是基督徒你不但必须忠心，你还必须快乐。为什么？因为如果第一世纪哥罗西的奴隶他们可以快乐，你就可以快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你的主明确的命令，你没有选择，你必须顺服，你必须喜乐。奴隶要如何快乐？他们必须确知要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什么赏赐？改革宗神学在历史上有一致的认知，就是圣徒在天上会按照他们忠心的程度得到不同的赏赐。或者用 Torrenting 的方式来形容，我们在天上会有不同 degrees of glory， 不同程度的荣耀。但是圣经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赏赐究竟如何的不同，我们到底要得到几座城。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每一位圣徒你都要得到赏赐。那赏赐就是保罗要哥罗西的圣徒所求的事。求什么？你们要求上面的事，因为在那里赏赐就是老约翰所盼望。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赏赐就是保罗说他将万事看为粪土，我要得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将来在天上要得到什么样的赏赐，你需要确知你最终极的赏赐就是要得着基督。我们的神学必须够好，好到能够叫我们明白我们是已经领受上帝儿子却还要得着基督的人。你的神学必须要叫你能够挖出你的眼睛，砍掉你的手，恨你的父母弟兄姐妹，恨你自己的性命。 Why? 为要得着基督。哥罗西的奴隶们必须有最好的神学，他们有最好的神学才能够遵守那最难的命令，就是你们要从心里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做仆人的要忠心。保罗就必须将他们的目光指向基督。 就必须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们眼前。其实就是为什么好的讲道这么重要，因为你们的赏赐必须具体，你们要得的基督必须真实，你们的奴隶们必须看到，就如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圣徒都必须凭着你信心的眼睛看到我们领受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赏赐。不但如此，上帝的儿子耶稣不仅是我们顺服所得的赏赐，他更成了我们顺服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彼得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为什么？因为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你们要得的赏赐，基督他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好叫你们得着基督。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保罗也称自己为奴仆，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奴仆，耶稣基督的奴仆。摩西是上帝的仆人，约书亚是上帝的仆人，大卫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仆人。但是有一个人，那人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有一个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唯有一个人，他合乎上帝的心意。耶和华说，看啊，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当那人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来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引用诗篇四十篇，在那里大卫写，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因为摩西写，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上帝面前，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为什么上帝为他的儿子准备一个身体？好叫上帝的儿子取奴仆的样式，好叫他存心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预备一个身体？好叫他有耳朵，好开通他的耳朵，使他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开通他的耳朵，好叫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为什么基督有一个身体？好叫他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他的上帝。耶稣顺服，好叫我们知道子爱父，而父怎样吩咐，子就怎样行。耶稣顺服，因为从来没有人全心全意全力全人爱上帝如同那人耶稣基督爱上帝。耶稣顺服，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仆人爱主人如耶和华的仆人爱他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基督徒的顺服总是关乎爱，没有爱就没有顺服，没有顺服我们就不得救，没有基督的顺服我们就不得救。 他为什么上十字架？他爱我们，因为他爱他的父，就顺服他的父。子不爱父，我们就不得救。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如何顺服？你要如何做一个快乐忠实的员工？奴隶要如何凡事听从他在肉身的主人？没有例外，你必须爱上帝，你必须爱他的儿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创造我们为要我们顺服，而亚当没有顺服，在末后的亚当里面，我们成了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在天上的主，他是我们的基业，他也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他又赐下他的圣灵，好叫我们在任何的岗位上都可以做忠心的奴仆。主人可以公平的待仆人，因为主人顺服他在天上的主；仆人忠实，因为仆人顺服同一位天上的主。父啊，你知道顺服对我们来说并不简单，因为我们总是对我们主的认识不够，就爱的不够。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越加爱你的儿子，就越加顺服，就越加有他的样式。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